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90集，邪功。天尊话没说完，嘴被阴猴捂住了。他之所以会叫一声，是因为阴猴扯了一把他的头发。天尊拧着眉头，摸着自己的头。 你干嘛扯我？ 魔功。 阴猴指了指自己的鼻子，天尊眨眨眼，有些讪讪地摸了摸鼻子。 忘记你是魔功公主了。谁让你这么问了，一时没反应过来吗？ 那么邪功呢？听过吗？ 没有，什么来头？ 你竟然没听过？魔功是当年最大的邪魔聚集地，是一个具体的地方。虽然魔功不好找，但至少大家都知道它在地上。可邪功就不同了。当年我听风老头提起过，那是练内功的炼炉。 风老头？哦，那个内力好高的白胡子老头啊，炼炉啊。 炼炉你知道？ 阴侯开始严重怀疑邪功的事情，天尊也知道，只是被他忘记了。 炼炉我知道，那个时候盛传练几种内功的圣地嘛，练至寒内力的冰炉，练至阳内力的火炉，练至刚内力的铁炉，还有练至柔内力的水炉，总共四大炉，据说是四个地宫，是吧？ 我知道其中冰宫的所在地是千年极寒岛，玉堂的外宫应该就住在那儿。 是啊。千年极寒岛原来就是冰炉啊。我就说陆雪儿那丫头跟根冰棍似的，玉堂也那么重寒气呢。 其实你也是，只不过你是出生在天山之巅，那里也冷，而且你天分不同。至于铁炉，我听说是一个冰墟，在塞外的一条沟壑里直通地底。水炉是在巫山内一处险要瀑布的潭底，貌似是万水汇聚的险地。而火炉就是森罗殿、修罗堂，说是在地狱。 嚯，这个怎么听着这么不靠谱啊？不是，讲了半天，这跟邪功有什么关系啊？ 你不知道吗？天底下其他那三大炉都是不可建造的，只能到具天地灵气的灵地去找。 倒也是，千年极寒，地底的深沟，还有这万水交汇，可不是随便能建造的。 但唯独这火炉是可以建造出来的。 天尊皱了皱眉，虽然他有些糊涂，但人可聪明。 难道这邪功是人造的火炉啊？ 当年有一个高人建造了一个人造的地宫，分成森罗殿和修罗堂，是模仿传说中的火炉建造的，但是练到后来走火入魔了。 这没烧死而是走火入魔了吗？ 据说邪功当年已经十分浩大，不少人慕名而去，去火炉练内力，教众数以千计。然而邪功公主突然走火入魔，于是 邪功变成了炼狱，所有练功的人都死在了里边。又是一个练武成狂的疯子造就的悲剧。 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呢。据说当年为了使森罗殿和修罗堂的火永不熄灭，邪功公主弄了很多人蜡，足以烧千年不灭。 有没有那么邪门啊？难怪叫邪功。不过倒也不是没有长明灯，那得烧成什么样子？ 邪功建造在地下，最后据说有人放下了千斤顶，于是邪功成了一个一直燃烧着的宫殿。 千斤顶都掉下来了，火没有灭呀？ 估计有通风口吧。我也只是听说，而且风老头他也是听说。换言之，这个邪功都存在好久了，但是风老头说了，那个地方怨气重，而且高手的内劲存于宫中，虽说他不是真正的火炉，但是烧了那么久，可能比真正的火炉还厉害了。 这也算错有错招。你怀疑那个什么森罗殿的和当年的邪功有关系？ 我更好奇的是，如果真有人在那里练功，会练成什么样？ 对了，我还听风老头说，为了保证火炉的功效，邪宫的四周都是用金砖修砌的。 那岂不是跟着了火的黄金城一样了？ 也许龙凤古城也成了另一个火炉，陈茂在里头神功大成，于是出来报仇了。 可他还找龟甲干嘛？ 天尊觉得哪头都有些线索，但又哪头都说不通。这时阴侯轻轻一拉他，天尊此时也感觉到白玉堂他们已经停下来了，于是两人跃上一处高枝，往远处看，就见在密林深处的一个山坡边停着一架巨大的马车。这马车全身乌黑，四周围有红色漆画着火纹，在夜幕下显得十分妖异。展昭就蹲在稍微前面一些的一棵树上，皱着眉看着，微微有些担心，马车之中有人，而且内力高强，不是普通高手那么简单。这时就见车帘微微一挑，黑夜中马车里的人隐藏在车内，根本看不到脸，只是他伸在外边的手却是看得清晰，那只手惨白惨白的，指甲乌黑，而在这惨白的如同死尸一样的手上布满了烧伤的痕迹。白玉堂就站在马车前，那个给他引路的黑衣人走到马车边，跟车里的人说了几句话。随后众人就听到马车里传来了一阵诡异的哑笑声，幽静的树林里这笑声比夜宵的叫声还要刺耳。小四子好奇地看一个劲儿拍脑袋的萧良， 小梁子，你想起什么来了？ 就是我看到过你说的东西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 众人面面相觑，林业火不解地看萧良，随后鄙视了他一眼。 你才断奶几天呢，看过个屁。 萧良嘴角抽了抽，小四子眯了眯眼，觉得这句话有一点点耳熟。 灵火鸡，你个驴心猪肺的。 小梁子是狼心狗肺。 哎呀，狼和狗都不是骂人的，说他太便宜他了，而且他那么喜欢狗， 这样子改掉都可以的啊。 你在哪儿见到过？ 萧梁盘着腿坐下，白了林业火一眼。 我在我娘房里见过。 哎，你个不孝子啊，你想说你娘是夜叉呀？ 哎，呸，说我娘我踹你啊。 你娘房里怎么可能有火有死人？ 我没说完呢，我娘房里好多画册，我娘喜欢收集这些，我小时候乱翻，其中有一部叫什么考卢普的，里头有这个。 考卢普，这是什么名字？ 小梁子，什么是考卢普啊？各种各样的考卢吗？ 我那时候认识的字儿少吗？不记得了，不过图我看过，还挺吓人的。 你娘有没有跟你说过这图册是哪来的？ 我问了，我娘说这个是以前挖到个古墓找到的，觉得画得不错就拿回来了。 萧梁蹦起来打开窗户打了声口哨，不一会儿一只灰色的胖鸽子飞了过来。萧梁拿起纸笔铺开，刷刷几笔写了一张字条，塞进信鸽的脚桶里头，将鸽子放了。 我让我娘叫人送过来。 邹良点了点头，这倒是意外之喜。小四子则是拉着萧梁。 小梁子好能干哦。 萧梁美得仰着脸嘿嘿直乐，林业火也是发呆。 考卢普。 皇宫里众人正翻书掐指头算着小公主的名字，赵普喝了口茶，就看到公孙一个劲儿对他使眼色，赵普知道他估计怀疑那个小太监，于是就看向太后。 哎，对了，太后有吃的吗？我和公孙还没吃饭呢。 哟，哎呀，你们怎么不早说？ 太后对刚才那个奉茶的小太监摆摆手，小太监就站到赵普跟前。 王爷和先生想吃点什么？ 哎呀，随便弄点就好了，那个舒丹啊喜欢清淡一点的。 哎， 赵普说的随意， 小太监答应了就走了，十分的懂事听话。公孙抱着胳膊在一旁看着，除了书呆两字叫刺耳之外，其他都挺顺心的，赵普就是嘴欠。等小太监跑了，赵普往太后身边一坐。太后虽然是他皇嫂，不过年纪差得太大了，赵普又是赵祯的定海神针，大宋朝的顶梁柱，他自然当儿子那么宠。见他凑到跟前了，伸手拍了拍他手背。 怎么见皇上当爹了，你是不是也想了呀？看上谁了跟哀家说，哀家立马给你办婚礼，你这血气方刚的还不三年抱俩呀？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。太后，刚才那个小太监是哪来的？跟你多久了？ 你说小性子呀，他跟着哀家可有20年了吧。他原本就是柳公公的养子，我在外流浪那会儿，柳公公都是通过他来照顾我。那会儿呀，他才10来岁呢，可乖巧了。 这样啊，难道是我多心了？听着很可靠的样子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陈星儿，你干嘛呢？笑得那么开心。 你快来听，你快来听。 听什么呀？ 猫儿，你是不是饿了？ 是啊，我饿死了。 今天想吃什么？ 我想吃…… 哇，这不是展大人和我家少爷吗？ 是啊。 怎么？ 这是龙图案卷集的小剧场。 哎，你是怎么弄到的？ 多多订阅分享啦，就能收获更多小剧场。